第101集，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许尴尬。吴贤禅眼看着戏精附身，张嘴就要哭，我上前一步捂住他的嘴。 老公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们只是聊了聊天罢了。 但我始终晚了一步，吴贤禅已经开始了，不演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聊天需要脱衣服，怪不得最近都让我变成猫睡，原来不是因为冷，而是因为嫌弃我了。我就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自从我没了钱，你我不活了。 我系上衣服扣子白了他一眼。 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胡闹了，小狐狸出事了。 你还把衣服穿上了，你就这么怕我碰你吗？ 我一巴掌呼在他的胳膊上。 你别闹了你啊，小狐狸被人在眼皮子底下配了阴婚了，就在明天中午，你们还不赶紧查查，还在这儿演呢。 吴贤禅皱了皱眉，从身后抱着我，把下巴放在我的头顶，在小狐狸面前摇摇晃晃的假扮恩爱连体婴。 怎么，谁胆子这么大敢跟你配阴婚？不要命了？你那生辰八字克天克地，谁能受住你？ 他的手摸进我的衣服里，按开了老黄历，翻了两页说道： 还敢跟你在正中午成亲，还是个和尚啊？和尚？你未来夫君的生辰八字跟你不相上下，你俩凑一起是要毁灭世界吗？ 这是重点吗？ 小狐狸龇牙咧嘴，毛都炸开了，变得有我家一半房子那么大，不耐烦地晃荡着自己的尾巴，额前出现了一朵火莲花印记啊，显然是生气了。 重点是我被人配蛊了。 乌贤禅却显得十分胸有成竹。 慌什么，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，谁家结婚不得带点亲戚朋友的。 狐狸听了这话变得更小了些。 那我范范饿饿， 我只好认命地去做饭了。晚上的时候，小狐狸并没有走，挤在我跟乌贤禅中间睡得十分香甜。我搂着两个毛茸茸，梦里都是暖洋洋的棉花。在第二天中午12点，正阳高照，我们正其乐融融地吃着海南椰子饭，门被敲响了。我有些不舍地放下碗筷前去开门。 您好，欢迎光临喵喵事务所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？ 贫僧前来提亲。 门外的人穿着一身黑袍，整张脸遮盖在黑色的兜帽之下，他好像自带了一圈黑色的阴影，却十分的有礼貌。 听说南判官昨日夜宿于此，还望施主行个方便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 他说着递给我一个小盒子，我迟疑地接过来，总觉得打开之后里面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乌贤禅见我半天不回去，出来找我，见我在跟这个一身黑的人说话，立刻嘴唇颤抖地说道： 老婆怎么了？ 你又找一个？ 那 是啊，可不咋的呢，我就这样了，怎么明天我还找一个，后天我再找一个，你能怎么样？ 明天早上你不要先下床。 去去去，你当着大师的面说什么呢？不能这样。 这和尚十分虔诚的行礼。 贫僧非礼勿听，如果两位想做些什么，贫僧也可以非礼勿视。 乌贤禅过来把我扛到肩上，然后想起什么似的说道： 等等，秃驴？ 那人不为这个称呼而生气啊，反而好脾气的笑： 僧人，如果各位愿意抬举，也可以叫我一声大师。 你是来找小狐狸的吗？ 我在乌贤禅的肩膀上大头朝下，一张脸憋得通红。 你就是他的。 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小狐狸从屋里旋风一样的跑出来，站到了我们跟这个和尚中间， 你就是跟我配股的？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一坨黑漆漆的人，忽然伸手去摘下人家的兜帽。 来都来了，怎么还不用这真面目示人啊？ 那人忽然被摘了兜帽，却也不恼怒，又或者说，他就算恼怒，我们也看不出来。那兜帽之下，黑暗之中并没有什么人脸，而是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头，正用他空洞而幽深的眼眶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们，温和地说道：“ 怕吓到你，所以不以真面目示人。” 骷髅精？我迷茫地望向了同样迷茫的吴贤禅，他仍然温和地笑着：“ 我前来求亲，这是我的舍利，我用它来求我与南判官恩恩爱爱，长长久久。” 冥婚的时候是要互相交换一块骨头，以此来表示生生世世在一起的，这是鬼魂的浪漫，常人不懂。 你既有舍利，生前必然是个得道高僧，既是得道高僧，死后不去西天极乐，何故逗留人间？ 小狐狸不解地接过他递过来的东西啊，抖了抖尾巴。 贫僧原本有九块舍利子。 他转向了小狐狸，不知道怎么，我竟然从那一张骷髅脸上看出了一丝哀伤。 为了与南判官成亲，已经捐了七块，这两块是贫僧仅存的修为，这修为已不配再去西天极乐。 我虽然知道与判官成亲是了不得的事，是阴间一等一的大喜事，但却没想到这件事是值得一位高僧舍弃七块佛骨来换的。 何人引导你与我配骨？ 小狐狸化了人形，是个穿着一身大红衣衫、竖着高挑马尾的少年，年纪看着不大，眼尾上挑，带着狐族天生的魅意，唇薄而红润，微微挑起啊，总是看不出生气的。这是狐族迷惑旁人的天性，让人猜不出喜怒哀乐来。骷髅谦卑地低了低头：“ 是贫僧自己。贫僧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终于在老黄历上跟南判官成了亲。”“ 我还没有同意呢。” 小狐狸冷漠地说着，狐族天性却让他看起来像在撒娇一样，难怪他平时不愿意化作人形，这也没什么威慑力啊。骷髅并不生气，或许也并不觉得难过，他只是平淡又平静地说道：“ 贫僧能等，贫僧已经等了许多年，不差再等许多年。”“ 那你就等着吧。” 小狐狸看起来似乎并不十分动容，甚至转身就准备走，可惜还没转身就被他手中的盒子吸引了目光。骷髅打开了手中的盒子，里面放着一块泛着柔光的中指指骨，这指骨十分通透修长，泛着柔光，即便是在这白天与太阳相比也丝毫不逊色，但这光芒比太阳要柔和许多，不刺眼也不炙热，更像是月光，能让人宁静下来。巫贤禅他们做判官这一行的，接触到的丑恶与鬼怪太多，时间久了周身就会被吸附煞气与死气，这指骨上的光恰巧能够去除这种死气，转为生气，再还给判官。若真的说起来，这世间没有一个判官不想拥有一块真正的舍利子放在家中，用以时时刻刻来洗涤自己的死气，以便更好地行走在人间。 贫僧捐了七块脊骨。 骷髅见小狐狸被吸引了，也就放下心了，他毫不避讳地褪下了自己的黑袍，转过身去，露出空荡荡的后背来，温柔地开了口：“ 剩下的两块，一块送给你，作为聘礼。” 他又穿上了袍子，执拗地把手中的舍利递给了小狐狸：“ 最后一块，贫僧想留下，用来爱你。”